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年后的第一个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年差不多了啊，这个在大家呢，这个过年期间 肉也长得差不多了。 是，他明白我的意思。 对， 现在就要上路消耗消耗我们的肉 了。是的， 对不对？ 加油，你最胖的。 对，怎么去远方？感受美丽的风景，而且消耗过度的脂肪。今天这二位是有发言权的。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饼干，很瘦。 对，很瘦，而且他吃不胖的这个类型， 对， 发现，但今天分享这个目的地虽然好吃的多，可是呢热量低， 又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对， 今天我们又再次邀请到了恩爱的两位啊。 是的， 大白和饼干，欢迎， 欢迎二位。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准子好，道道好。 大家，过年好，恭喜发财。 你看看， 对的， 讲究吧， 讲究讲究。 走，那个周总。 对，怎么的？ 红包弄 了，也快点。周总，你不能这样啊。 你发现没有？就是过年会特别的喜，对不对？不管是发红包的时候，还是收红包的时候。 对对对。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浪漫的小城哈。其实现在去一个国家玩的话，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 对啊。 就是比如说南部、北部、西部、东部各个城市的风格是迥异的。今天我们上一回邀请我们的大白和饼干来说的是泰国的某些城市的分享哈。 是。 今天我们主说这座有故事的小城，名字就叫做清迈啊。 清迈。 对。 清迈太浪漫了。 直播之前大白还给了我个眼神，给了我个眼色，说这次主说依然是饼干。 哦。 发现饼干出去真是他的攻略定的。都是他来定吧，大白。 对，他的这个流程啊，攻略，它的设计感特别强， 设计感， 而且有条理， 是不是？你是很服气的吧？ 特别服，特别服， 对不对？其实你是沾光的， 太厉害了， 沾光的。 我都属于那种贵妇，一听完行程，我跪了，媳妇干得漂 亮，然后下次喊你干。 对，今天我们说清迈哈，其实每个男生和女生看清迈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点点不同？大白，如果你眼中说清迈的话，你有没有点想去了解这儿，去玩这个地方？ 最早听说清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听说很小清新，然后很安静，很缓慢的一个城市，真正的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其实说白了，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干。 然后， 每天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在我们住的那个门口的那个 小院那 空间，对，就坐在那儿发呆，什么都不想，可能会 准备点茶或者啤酒，放凉凉的，啊，然后就坐在那什么都不干， 放空就对了， 对，就忘记时间，忘记你是谁，然后真的是把整个人都能放松在那儿。 哇，真的这么神奇吗？ 嗯， 可是像那种小院子，它是很有那种泰国的风情，是吗？ 对，它那个小院子， 哦，完全不会让你想到农家院， 不会，完全不像。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的门口哈，有热带的这种棕榈树， 天哪， 然后有很多的当地种的多肉植物啊，花花草草，然后还有一条他们自己做的小溪， 哎呦，又有水又有花， 对，他们做用水泵，然后会把这个水循环起来，听着潺潺的水声，有的时候还有很多漂亮的小鸟会在树枝上啊， 大自然美好， 上去叫两声， 天哪，太美好了。 院里还有一棵叫什么 吉祥果， 吉祥果树， 哦 啊，然后那个果子已经成熟了，特别大，就像柚子一样， 哦， 但是我还问这个老板娘，我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好吃吗， 能吃吗，这个， 对，他告诉我这个不是吃的，不能吃，哦，啊，这个就是 观赏植物 、嗯，是一个代表吉祥代表幸福，美好的这么一个象征。 我觉得老板娘经营这个民宿啊，她考虑的方方面面，对于游客的一个体会感觉来说营造的非常好，对吧， 对， 反正从大白这么一描述当中，就是想在那边放空慵懒享受品迷， 对，是的，都说这个清迈是一个很文艺的小城，但是男男女女其实都适合去， 是的， 对，那接下来就得轮到我们饼干来 主说饼干，饼干正在就想哪一点让大家一开口就会那 种，先从哪儿说起， 对 对，刚才那个就是准的也问了一下这个就是对整个清迈的印象，其实我觉得要说放空呢，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放空，比如说海边也是大家放空的一个首选，对吧， 是， 然后但是清迈的不同在于就是它会有很多如果你是那种善于发现美或者发现小小情绪的这一类的人，清迈会特别适合你， 有慧眼的人， 对，因为你会觉得他处处都会给你惊喜，是这样， 看女孩子心细吧， 那女孩子再适合不过了，到这个地方， 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能你说到处都会发现一些细节的部分，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地方会聚一些就是文艺气息很浓的人来， 了解， 不管是来游玩还是来经营，就是他们那地方的小店也好，住宿也好，就是餐厅也好，都是那种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经营者和旅游者都是爱生活的人， 类似的人， 对，还真是这样， 爱生活的人 真是这样，我们俩在那儿就有感慨嘛，说真是人以类聚哈，住在同一家酒店或者说这种民宿里边的人，无论是国人，无论是外国人，无论是当地人，都是那种安安静静的，没有会说大吵大闹啊， 不安静都你妈地亚那边现在， 对呀，喜欢热闹的他不会在这儿， 动次大次了都去， 对，所以真的就是感觉是气场啊还是 比较合适， 对， 并不是说这些人有多文静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感觉他们是那种享受生活或者热爱生活的人， 没错， 对， 或者说愿意去那种安静是愿意分享美好的一种安静， 挺好的感觉啊，分享美好， 分享美好的安静。 对，他不是自己去孤独自己去享受，不是自持的，他是分享的，散播开来的哈。 对， 清迈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 是， 既然这个城市的基调节奏是这样稳稳的幸福了，对不对？ 我要稳稳的幸福。 移动的 CD 是吧？ 对， 我们就伴着这样的幸福的歌声走一走清迈这个小城。其实清迈有很多，比如像市场啊，就集市也好，比如说还有一些唱片 店 都会有的寺庙。 对。 这个谁先说说这部分的情怀，当然饼干主说了哈， 对，我们俩吧是属于去一个地方呢越是人多的地儿那种 越不 景点越不想去，所以我们就去挖一些那个很当地的，对，很当地，很 太好了， 很小众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好像到了清迈第一个去的就是清迈的市场， 你看看 菜市场， 菜市场吧， 对， 太当地了， 很当地的一个市场， 有名字吗这市场， 有， 哦， 我想想 没关系，反正这市场是唯一一个还是都有啊，还是大的 是当地人 当地人去的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就一问当地， 那一打听就可以知道。 对对对， 是从塔佩门，塔佩门应该是他们 向东， 对， 大概2公里左右， 走就过去了， 走着 就过去了。哎，我们在当地特别神奇，看到了摩拜小单车。 哎呦，黄色的，不，橘色的， 橘色的摩拜小单车啊。然后它的那个价格会比国内稍微贵一些，但是觉得挺有意思。 咱们能骑吗？ 可以，就用咱们 就用那 APP 就可以吗？ 神奇， 就可以打开。 我的天哪，是不是数量不是很多？ 还可以， 比较分散 哦， 比较分散。但是你时不时就能偶尔看见一辆两辆， 挺好的。在这个地方骑自行车去菜市场，我太棒了。 哎，骑自行车不错， 而且还挺规矩，就是他那有专门的摩拜停车的区域， 那 然后 老好极了， 停车都很规矩的停在里面。然后我们就蹬着小车，我们就去菜市场了， 一路上非常 特别生活的感觉。到了那儿之后一下车，我的天哪，真是挺人山人海的，就是 都是人。 对，在清迈我觉得就在那个地方我看出来人多 啊，人潮汹涌。 别的地方其实都很安静了，或者人很少，然后节奏也很慢。他那个菜市场其实也挺慢的，那就属于人比较多了。真是卖什么的都有。 哎呀，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啊！ 颜色是什么样的？ 是 热带的颜色， 热带的颜色，真是热带的颜色。然后价格特别便宜。 当地人去逛的吗？ 他们不管是卖什么都会把那个摊子摆得特别漂亮。 对 对 对， 然后 想买， 强迫症患者的福音啊， 真的是 啊，这个摆的一个一个，甚至大小都能分 开， 颜色都给你分区的是吗？ 对对对，而且码的特别的整齐，比如你买完水果，你挑了几个拿走之后，他马上会补上。 哎呦， 这么拍了很多这个照片，就感觉 对 随便一拍就是 秩序秩序， 对，很有秩序，很 整齐。我觉得泰国这方面做的还真的是挺好的，因为 你也去过 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啊，就是他们当地的那菜市场，尤其是你赶上卖鱼卖海鲜的，那简直是 又乱哦。 对，乱，然后底下的那个水泥地还是黑的那种，脏乱差，还有水。 这个市场叫海鲜有吗？也有海鲜， 有，他们连鱼都排得很整齐， 连鱼都码得特别整齐。 哇， 哎呦， 你手一干来一套， 真的就是很干净， 真的很 干净， 是属于那种对红的这什么鱼我也忘了。 这个我 海鱼 当地还问了问， 对海鱼 应该是罗非鱼， 对 罗非鱼， 而且很便宜。 是的， 哎，你刚才说一开始说到了一个市场，让人扑面而来的是热闹的气息，而且摆的又整齐划一干净，价钱还非常的便宜， 极便宜 到什么程度？菜市场我们也都逛过，对不对？什么 香水菠萝， 爆菠萝， 小小的那种， 香水菠萝 非常甜，还是发香味的。咱们这儿超市或者菜市场 得多少钱呢？ 大概得卖到7-8块钱一斤，500克 啊，8块一斤， 7-8块钱， 可能都不止， 不止吧，就10块呗，就10块一斤。 对，然后在当地是20泰铢一公斤， 4块钱。 妈呀， 2斤是吧？2块钱一斤呗。 对呀，它削好了的给你一袋装5-6个，也就20-30泰铢， 五倍。 对， 随便吃。 当然，可能香水菠萝也算是他们当地热带水果了吧？ 对， 干净， 他们也产这个。 对 对 对 对。 那比如说海鲜之类的、蔬菜之类的，也是相对便宜。 罗非鱼好像很便宜， 非常便宜，好像15-20一公斤，就是泰铢啊。 这个我觉得呀，到了清迈这个城市哈，这个名字上看呀，轻轻地迈步啊， 轻轻地迈步。 我觉得就住民宿最好的选择，还有个厨房。 对， 买回来自己烹饪。 对， 尤其大白还会做饭。 哦，他做的可好了， 是吧？ 大厨级的。 对，所以，但是他调料全嘛？ 对，调料。 我们特意去逛了调料摊 儿啊， 就是因为要是喜欢吃泰菜的话吧，在国内买，可能你缺了那一两位那个， 怎么还出来药材 了？哎呀， 妥妥冷静。 没事，那都有，当心 厨房啊。 缺了一两味香料的话，可能味道就差很多。 对， 所以当地的那个香料真的特别全。我们去香料摊， 刚刚大白用他的手机的照片给我们看 了， 小包包的， 一包一包的， 而且他那特别贴心，是吧？ 对， 他散着的卖的也有，然后整包整包给你配好了的也有。比如说你要做冬阴功汤，有专门冬阴功汤包 配料， 对，什么椰奶鸡。 也有椰奶鸡的这一包料， 嗯 啊，就特别贴心，而且非常非常全，包括我们看到还有四川的麻椒， 对， 它就写一个 花椒，麻椒都有， 对对对对对，它就标识的是四川的。 你说这个真 天 哪， 无敌 了， 无 敌 了， 你又好又便宜， 对， 海鲜也码的好，调料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袋挨的拍的很整齐， 嗯，它可能方便你带回国。关键而且当地还会在那个市场的门口有专门的那个叫快运，直接能给你打包运到中国， 嗯， 运回中国。 一条龙， 妈呀，打包走国际物流， 对，国际物流， 对， 嗯， 那个， 哎，老铁们啊，来到了市场啊，看这边海鲜的区域啊，选好哪个告诉我，加关注，马上发啊。 对， 哎，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个香料代购不用愁，我直接都能给你带回去，走国际物流啊，国际物流人肉被毁了，对， 还有泰式的那种家居， 哎呦， 对，泰式家居很好， 很就是那种靠垫，哦，然后家庭装饰品。工艺品， 这个大 市场全都有。这市场叫，如果翻译过中文来，应该叫瓦洛洛市场。 瓦洛洛， 对，英文是那个 W A R O R O S。 对， 瓦洛洛。 哦， 哇，瓦洛洛，瓦洛洛，瓦洛洛。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还有各种水果干、芒果干、菠萝干，各种干。 哎，我想起那个，就是其实，在曼谷也有一个那个大集嘛，就是周六日才有的那个， 周日 也是卖这种。 对， 对，我就记得我去泰国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灯，真的是极具东南亚风情，哇，就那一串小灯。 嗯， 对，然后后来把它抽出来，你知道吗？抽出来之后，你不管是挂到树上还是挂到什么地方， 漂亮装饰， 对对对，而且那个也特别便宜吧？咱们也看了， 很便宜， 好像也是二三十泰铢就能。得到一串 哦，是吗？ 好棒， 对， 买贵了吧？ 我买贵了，我二三百。 你看看， 对， 那可能就是曼谷， 曼谷那边 告诉你不一样， 相对会贵一些。 对，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去逛菜市场的男子。然后我就这个地方往那待大半天，我就看呗，我就特别舒服。 嗯，对。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咱们这边没见过的一些 品种。 对，你不知道它是水果还是蔬菜，对，吧？ 我们会一个一个去问。 对，然后他那边人特别热情，就你 当然 你问他这是什么，然后他可能跟你语言不通，他只会说泰语， 嗯， 他不会说英语的时候， 嗯， 他会把这个东西拿进让你闻。 哦， 然后 或者掐开让你看， 对，他掐开或者掰开一个， 哦， 看， 哦，这 是 可以品尝吗？ 能 吃的话就可以品尝， 能吃的话就可以品尝。 嗯， 哦，对，就是这边人真的是特别淳朴和热情的感觉， 哇，真的是好棒啊！这个 说这个都是这个赵央木赵子问个最笨这里背题， 哎，你说 这个市场你这一趟花了多少泰铢，买多少？ 真没花多少泰铢， 没有吧？ 基本上就是买吃的了， 对， 嗯， 就买了点水果，还 主要就是购物环境好，价格还低廉。 对， 是的，而且关键是它不仅有卖吃的，还有卖那些其他的东西。 对， 综合的。 如果你想买一些纪念品回来那，我觉得也很合适。 哇， 提到的， 而且不是游客纪念品，是真正 当 地人会用到 的 东西。 就刚才提到的那个靠垫， 哦， 不像咱普通靠垫，就一方方的， 是是 这样的棉花，咱往后一靠。 它是不是那种很有民族风，像那个 特别民族 工艺很好， 立体的，比如说一个三角形， 哦， 三角体， 三角。体， 我的天哪！ 立在那儿之后，你就往后靠，你不会把它靠扁，它会给你腰部的一个支撑。我天哪，那个太舒服了！ 你知道什么叫人体工程学？ 啊， 我觉得就是 对，特别科学， 太棒了！ 你靠一会儿就想睡觉的那个感觉， 这比印度蒲团还要印度蒲团啊！ 印度蒲团， 印度蒲团也是那种就很有民族风的，这么大，然后你可以把它当靠垫，可以坐在那儿，可以打坐什么的都可以。 这是非常生活化的分享和旅行，我觉得这特别好。 然后从市场出来，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大惊喜！ 就是我们当时想，哎呀，从市场出来，咱们现在我们拿了很多东西，水果 大包小包的， 咱们怎么回去呢？我们当时还想，咱们是打双条车。车还是打， 嗯， 骑嘟嘟车是吧？交易出来发现惊现摩拜， 又是摩拜， 又有 摩 拜 挂了，绑上放筐里回家。 对， 对啊， 对，特别神奇。就是我们本来开始想，就是这车搁这一会儿，可能人骑走了。 嗯嗯， 啊，的确是我们换了一个地儿，正好就两辆。 哎，要给你们准备好！ 天 哪， 这就是给你们准备好。 对， 骑回 古城，非常快，非常快，而且 这不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吗？ 对， 古城，古城的风，温润的你啊！ 我们穿了四分之一个古城， 哦， 用了大概 骑自行车， 对，四十 哇，小菊，哎，这个拍的真好看。 空气好， 对，空气通透， 对，通透， 对， 哎，好家居，好生活化呀。 对呀、啊，哎，我还突然间想到，就是骑自行车，它除了那个摩拜，有没有当地的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自行车可以骑呢？ 当地可以租赁，他们有那个专门租赁自行车的那个店， 哦， 你可以去租自行车。这个就是可能不像这样现实，它可以按天来租。 太好了，我觉得骑自行车也是一个很好的 方式，还可以租电动车。 嗯，对对，可以带小德飞租那种摩托车、 对对对 小踏板。 对， 哎， 你看。你看这个卖书籍的这个漂亮的墙，你看 好 还有卖书的。 对，这当时我看到那个杂志摊，我说杂志摊怎么都摆的这么有艺术感？ 我看到是什么？ 那个奥黛丽·赫本。 对， 那边邓丽君非常非常受欢迎， 对对对， 非常受欢迎。 有她的故居可以去看，对吧？ 对，就是她住的那个酒店，她去世的那个酒店都成为一个景点。 当地有她的唱片呀，她的纪念品都会挂饰。 这个刚才你看到的这个报摊上，就会有一些她的那些海报啊。她旁边是一个卖那个 CD 打口袋 唱片店， 对这种地方。 你看这是 我唯一认识的名人，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女士。 对， 你看这个地方哈、啊，两个人想吵的没地儿吵，都是幸福的节奏 啊！对呀、 啊，哦，好棒！ 除非是哎呦，待的实在太幸福了，咱俩吵一架吧。 有这样的， 有 一种相处的关系。 嗯， 这不是最近嘛？ 啊， 周团，我也给他介绍几本书，心理学的。然后我就看一些书籍， 嗯、 啊，就两人相处方式有很多种模式， 嗯、 有的人是互相 diss 那种。 互相 哎，你怎么念？其实特别感情特别深。 对， 有的人是互相鼓励。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对，有的人是互相鼓励类型的。 对， 就是 加油。 哎，对， 你是最胖的。 对。 千万别跟女生说，这什么脾气都勾引起来。反正我不管到清迈这个地方，就适合慢慢的生活，慢慢的进入到 哈。 这种分享真的是只有两个默契的人才能分享出这样的感觉。菜市场是购物，是生活的细节。骑着单车回到老城，走了四分之一老城，又是缓慢的节奏。 对， 清迈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对啊，老城。那你们住的那个民宿就是在老城里面吗？ 我们住的民宿在 古城外边， 对， 边上 外边一点儿。 它是一个四方的古城，然后古城外面呢有护城河。 哎呦， 出了护城河，就是其实也算清迈，但是它围着这个护城河外面会有很多很多民宿，其实更方便一些。 哦。 那个古城的那个城墙四四方方的，特像咱们这二环。 哎呦， 对， 天塔 二环，对，二环外你看也有护城， 是有 也有 城墙， 对， 对 对对，那个感觉特别 好熟悉。 嗯，我们还去那个城墙边上去看了看， 嗯， 然后看 还爬上去了， 可以爬的。 就有的地方是不允许攀爬的，有些地方 是可以的， 是可以去观观景的。 嗯， 对， 那个历史感 特别沧桑的那个感觉，但是你不觉得它很。 破败， 对，很破败，很凄凉的感觉没有。 它是有很复古那种。 古城里面还有人居住吗？ 古城里面 很 多很 多 很多， 都是当地的老人们，还是 当地的老人们，然后自己开的民宿，然后 也有 酒吧、 酒吧， 对， 然后 还有一些住在长期住在那儿的外国人， 对对对，还有很多寺庙，大大小小的 寺庙 很多， 然后当地的人就是路过了都会进去拜一拜。 嗯，你们进去了吗？寺庙进去走一走吗？ 很安静，就是。那里面会有很多流浪狗，然后流浪狗就趴在那儿都很安逸， 对， 就你能感觉那流浪狗身上都有光的那种感觉。 我跟你说，有爱心人士去喂它们。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没有安排特地安排去这个寺庙的这个行程，但是那天路过的时候， 车经过 一棵参天大树，特别粗壮，特别高大，然后在树荫下。有至少五六条流浪 狗， 狗狗那种大大的流浪狗， 就是金毛那种体型。 好家伙， 但不是那个品种哈， 因为它 就是 大白是养狗狗的，对狗狗身上有感觉的， 对对对，就可能是清迈田园犬那种啊， 清迈 田园犬， 对，就在那慵懒的趴着睡觉， 嗯， 然后很多人从他们身边过，然后他们甚至都不会说睁眼， 顶多耳朵动一动，赶赶苍蝇啥， 尾巴摇一摇， 对 啊 ，Hello， 对， 你好， 然后。去参观的这些游人也不会打扰他们，然后也会很安静的从他们身边走过，甚至连小孩子过去看狗狗都是轻轻的蹲在旁边，也不会叫，也不会去摸狗狗的。 是是是， 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和氛围。哎，就是这个场景其实是大自然非常和谐的统一的场景。在清迈这个城市有没有小猫咪啊？有没有猫咪？ 有， 也有猫咪。 而且特别逗的是，咱们看到的那些猫咪，感觉都是 都挺胖胖的， 轻轻瘦瘦的， 瘦瘦猫， 对，轻瘦轻瘦的那种， 那种泰国， 而且也是特别慵懒，不会说很慌张啊，或者跑啊，或者被惊吓的那种感觉。 小猫咪很好的，他们就是不怕人，因为说我记得上次我去泰国住那个也算是度假村嘛，然后就住在一楼雨林里面，其实有好多只猫，特别好看。就你叫它，它也它就过来，然后蹲在你那个门口就不走。我都做 SPA 一个小时回来了，它还在那蹲着。 对， 然后 晚上 它们的节奏也很慢， 对，它节奏也很慢。 对， 然后一开门，就是你跟它说，要不你就进屋来睡吧，它真的在那睡了一宿。对，就特别的不怕人。 这也是给我们的一大感触，就那儿的动物好像都不怕人，无论是猫狗，甚至鸽子、鸟。然后抱甚至 小松鼠 满大街能看到小松鼠在房上电线上跑，甚至连老鼠 都不怕人， 都不是那么怕人，只要你不是奔着他去或者说你不是吓唬他，他真的就很从容的在墙根啊路边那么走。 上半段大白和饼干描述了一个生活化场景极其浓郁的清迈城市， 真的， 对不对？ 对， 好想去啊。 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是的，我们天天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一些大城市当中，举个例，咱们北京啊，就是人都很快， 你不天天想去种地吗？ 对，节奏啊，然后有时候人大家着很多的一些心计啊，还有戴着面具啊，我觉得到清迈完全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哈。 对， 能放空，能想慢慢的生活。 好想去啊！每次一说泰国，我就真的 心动哈，心动的感觉，而且是两个爱的人去， 对呀， 更能发现爱的世界哈。上半段你们先体会着，好朋友们哈，你们体会清迈的爱是怎么来的，就是在平常的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体现出来的。 是。 下半段当然有旅行的方面，你去过的地方，两个人流浪过的地方，消费过的地方，酒吧，清迈的酒吧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也很想知道。 对，年轻人嘛，总会有年轻人的速度和节奏嘛。 对， 生活充满节奏感的下半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 好。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a card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除了白天的恬静， 嗯， 夜晚也有非常的亮，灯光亮起的时候的节奏感以及鲜活的部分。 嗯、 二位也是年轻人了、 嗯， 一定会有夜晚浏览清迈的时候，对不对？从何说起的那么多照片， 从何说起呢？ 就从宁曼路说起吧。 宁曼路， 宁曼路， 嗯嗯，宁曼路是个什么地方？ 宁曼路呢是在离古城也是差不多2公里的地方，也是古城往西， 嗯、 跟那个瓦罗洛市场是相反的方向。 记得好清楚。 对， 嗯， 这个其实在网上也算是一个网红的一条路了， 嗯 啊、但是呢，它宁曼路其实是不长的一条路，但是在它附近有18条小巷，这里面遍布着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文艺小清新的店。 18条小巷， 真的呀！ 对， 而且特别神奇，都叫宁曼路。 它就可能是有点像咱们一条街，它和几巷几巷，或者 像锣鼓巷那种，就是分 的 那样。 蜈蚣街是吗？ 对， 蜈蚣街 哦， 很多， 嗯，好棒。 然后里面各种甜品店、 哎呀， 饰品店、 哎呀， 服装店、餐馆， 挪不动，挪不动。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不得在里面逛2天啊，住进去。 老妹儿，真的是这样，就是 是吧？ 我们下次去。我们都计划好了，下次去我们就要住在宁曼路里， 也可以住 在，它真的可以住， 对，它里面有民宿， 它的那个所有的店都特别有艺术氛围，就感觉跟七九八结合了。 对，而且好像附近是有所大学哈， 对，清迈大学， 对， 可能也是因为有大学生在那儿，所以那个地方太文艺，太 好棒啊， 嗯， 好棒啊，就是你看，要么住在古城那个边上，就感受另外一种古老风情，然后要么你就住宁曼路，感受纯文艺的气息。 感受感受哈，18条巷。 嗯， 你们都去了，还是去了一个重点的几条巷？ 我们其实也漫无目的的去走 溜达， 对对对。 是那天下午想，就是那天下午和晚上就在这耗着了。 对，哎呀，幸福的呀。 对，那个地方，而且好像很多年轻人，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和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很喜欢一个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年当中哈，有很多像类似于什么。音乐节、 哦、 然后有一些文艺的一些市场，或者说 艺术展 几天的，对、 嗯、 艺术展，或者是叫什么跳蚤市场什么、 嗯、 都会在宁曼路， 宁曼路 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到这儿， 火了这个地方， 对， 而且 这地方厉害， 就像他刚才说的，就是清迈这个地方特别神奇， 嗯， 他每年有好多好多的节日， 嗯， 对，都会在这儿， 对，我们才在那儿待了一周的时间吧， 赶上一个， 我们赶上了3个节日， 节日啊， 3个， 对，鲜花节， 哎呦， 纹身节， 哎呦， 啤酒节， 哎呦， 马上我们临走的时候还有一个机车节， 哎呦， 摩 托车的节，都是我喜欢， 对，然后他们2月 机车节厉害了， 2月过了年之后，马上又有那个热气球 节， 4月份泼水节，对，然后 这都是大的节日， 对， 还有小的， 3月份就有那个音乐节， 对， 3月份去吧。 嗯， 这不是马上要到了吗？ 开春嘛， 对，开春、 嗯、音乐节， 对， 其实你看到那个照片当中有酒吧的一个现场演出的部分， 嗯嗯， 我去过很多种类型的酒吧、 嗯、 也曾经在那边妹唱过，然后我就感觉酒吧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 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对对对，4块钱， 对， 然后就有些人呢、 嗯、 歌手是很融入的那种类型、 嗯、 互动打成一片， 对， 你说你给他拍照他会迎，就配合，不叫迎合，真的是配合， 配合，人家很 有的人就跟全程瞎一样，哇哇哇， 对，自我陶醉型， 沉醉其中， 对， 4块钱，沉醉其中， 对， 清迈， 嗯， 这个宁曼路的酒吧的风格是什么样？比如说现场 live 演出的时候， 那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逛， 偶入， 然后真的是偶入， 偶入， 偶入，因为我看他那个 logo 我特别喜欢，是一个。 嗯， 是一个大老虎的虎头 ，Tiger， 他喜欢那种叫阳刚的 感觉， 对，狂野的。 对， 而且我特别喜欢他的名字，他叫 Beer Republic。 妈呀， 啤酒共和国， 共和国！ 我的妈呀，啤酒都共和国了，你想得有多少种啤酒？ 对， 嗯、 真的是这样。 啊、 然后刚一进去那个酒吧的时候，就是还没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面他有一些。椅子 展示吗？哦、 木头的这种椅子、 哦、 桌子，然后就很有那种酒吧的气息了。 是， 然后它还有吸烟区，嗯、有一个装烟灰的小槽、 哦、 啊，然后就细节的部分做的也很精致。然后进去以后呢，就发现哎，都是老外， 刚好都是外国朋友， 全是老外啊，全是老外。然后他们有3-5个人盘坐在椅子上， 哎、 或者盘坐在飘窗旁，然后喝酒聊天，声音也不很大，但是就明显的能感觉到、那个、 放松。 放松快乐的那个氛围都能带着你 接纳的感觉，包容， 对对，然后可能单独一个人两个人坐在这儿 静静的喝着酒听着歌的人，你跟他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很友善的微笑， 哎呦棒棒， 很温暖的那个感觉。然后我们一想就在这儿吧， 嗯、 啊、很不错的地方，我们连晚饭都在这儿解决了， 解决了 啊。然后看了看，真的是他那儿有全世界很多很多地方的啤酒，比如说美国的 美式的 啊，美式的啤酒，比如以 IPA 比较多，就是那种印度淡艾尔啤酒， 嗯 啊，然后英国的， 那必须的， 爱尔兰的啊，捷克的，比利时的， 丹麦 的，德国的， 有没有中国的？ 没有， 你看 啊，没有 中国的这个缺失了。 那个燕京啊，青岛、哈啤什么的哈， 对，打入一下子， 对，能不能冲出？ 对， 冲向亚洲， 没错，还真是得推一推， 非常 对，得力推啊。 嗯，我们啤酒也很好的啊， 对， 对的确是、啊。 你们这么多都 public 了，你点了哪、嗯、哪款？ 点了好几款， 好几款，我 都想尝试。 对，主要我是一个啤酒爱好者， 喜欢喝。 对对对，然后我还喜欢口味比较重一些的， 浓的。 对，所以我就选了一款 extra IPA。 嗯， 对，就是很重口味的 IPA 的那种。 哦，就酒精度数比较大那个是吗？ 对，它酒 十几度 的度数。也没那么高， 十度左右， 大概在酒精度哈， 啊、 大概在7.5左右， 可以，比较浓、 啊，麦芽含量是在18， 哎呦， 对， 这挺厉害的， 18， 这一生下来就脸红，真的， 嗯，嗯然后给他选了一款， 女生选的是什么呢？ 你 樱桃啤酒吗？ 一开始选的那个不是吧？ 一开始选的也是 IPA， 哦，类似那种 稍微清淡一些的 IPA， 嗯， 后来选了一款他特别喜欢的酒，是 叫什么？ 叫。福佳白玫瑰 啊，福佳白我们都喝过， 哦、 玫瑰的 是玫瑰口味的， 对， 而且它是先打出来的，就是我在国内喝过那个瓶装的哈，它那个玫瑰味更接近桃子，但是它当地现打出来的真的就是浓浓的玫瑰味， 嗯。 啊，这边的那瓶装的是有玫瑰吗？ 可能 是不是有桃？ 当地应该可能很新鲜， 而且那个大杯真的非常非常 大，真的是巨硕。 哦、对，刚才我给你们看那个照片， 差不多跟饼干的脸一样的， 加上饼干脸小， 啊、 当然显得杯子更大。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都坐在那儿，就是用这三杯啤酒大概消磨了近2个小时的， 一点都不空。 还有现场的那个音乐演出， 对，现场那个乐队的风格呢，也是就是很清新，一点都不燥， 很泰国了， 很泰国。然后他会改编一些很经典的歌曲。 有 比如 说 中 国 是中文歌曲吗？ 中国朋友来点月亮代表我的欣赏、啊。 他会有中文歌，我们2个多小时里面听了至少有一首中文歌。 哦、 啊，对。 我感觉他会根据现场的氛围和现场的人， 对， 他去选择歌，因为他会跟你互动。 嗯， 他会互动， 对， 对 他会临时把那个歌词就改了。然后比如我们给他们会有一些。那个，如果他们唱得好，我们给他一些反馈啊。 小费要给吗？ 不用， 反馈就是我们语言肢体上眼睛 啊，或者是给他吹个哨啊，或者是给他敬一杯酒啊，这样的，他就会根据现场他去选择更你这个当时符合心境的这种。 就真正的 life 嘛，现场 特别棒，真的是， 对， 棒极了。 棒极了 Beer, 这种完全放松的感觉。 是是，嗯， 然后旁边啊，在飘窗附近。有大概三对的，看着就像国外大学生的那个感觉。 哎呦， 他们在聚会 ，gap year 嘛，不就是？ 啊，是，哎呀 ，gap year 把钱花完了怎么办？ 小男生小女生的在那， 真好啊！ 就是聊天的那种，给人家就是那个有活力，很青春， 是的， 对，不光青麦，不光 黑 Tom， 黑 Rose， 大跳呗， 对。 太喝不多了， 哎呀 ，Tom， 你是哪儿来的？ 我在荷兰留过学， 啊， 就是非常青春， 青春就是，清迈这城市给大家感觉都是安安静静啊，然后慢呀，其实不缺乏这种青春 节奏 和有活力的这种节奏， 是的， 哎呀，好幸福，好想去感受那个， 羡慕， 因为很多年没出这个诊所了啊。 诊所桎梏了你的脚步， 对呀、 啊，不能这样。 那个飘窗都没见过，那个飘窗啊，那个窗户是20×40的矩形的窗户，俩。 你住的是什么地方？20×40？ 压是刚刚承包 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旅行让我们不单是拓宽了眼界，放松自己的身心，重要的是体会一个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速度感，一个情绪哈、啊，这个很难得， 还能 很难形容。对，发现自己， 发现你自己其实哦。 很习惯这种节奏， 对， 太快了。 我们并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快， 对、啊， 对，也并不是真的喜欢就是每天打拼，那只是因为没有办法。 是的， 对， 很累，很辛苦。清迈完全可以慢节奏走一走。 啊、是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像清迈，逛累了你就随便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可以歇着。 我们在宁曼路上去了几家甜品店吧？ 还有甜品，哎，忘了甜品店。 然后还有他们甜品店，不像好像蛋糕比较少，还是果汁或者水果类的这种。这种甜品比较多， 是， 对。 然后我们开始第一个路过的是一个挺网红的一个卖芒果的， 叫 Mango Tango， 对 ，Mango Tango， 很网 红，很有， 但是排队人极多。后来我们就想说，哎呀，这个时间在这排队， 有那 这么这十八条巷子，对不对？ 屋里大概有七八桌的位置， 哦， 满了，门口大概有五六波人在等位。 对，边上还有，我们感觉那个他那个小店里能坐下的人，外边的人也够翻一次半台了。 对， 真的。 对，我们想这么一下午十八条街，别跟这儿。 啊，对， 果断选择了这个店对面的一家卖椰子煮，就是 就一回头 啊， 一回头我们看哟。 没有人，没有那么多人， 卖椰子的甜品店，然后呢，那个 店的风格其实也是 还挺地中海， 我就觉得你随便在那儿一拍就是个能街拍范儿， 对。 然后我们果断， 哎，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那一回头就能看着这么个地中海，你非得在这耗着干啥呢？ 他们就这扎堆网红店嘛， 是吧？你就不能再回头？ 你有目的性，不幸福。 对，所以我们准备发掘第二个网红店。 对， 我们就果断进去了。 真是那感觉，就有的时候你去追求一些，就像就我想到的哈，有时候你去追逐的一些东西，然后拼了命的你去追逐， 是的， 但是你最后未必是可以得到的， 而且你得到不一定适合你， 对， 那种感觉。 你得到了之后，你可能很可能会失落， 会失落。 哦，原来是这样。 就在你最困难的这个时候，你回个头嘛。 对。 你回头你会 往后退一步， 海阔 天空， 对，就是这样。 真的， 你能看见 很多更美好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甜品就把我们惊艳了， 怎么了呢？ 真的惊艳了， 椰子。 他用椰 子， 对，他用椰子做各种各样的甜品，冰激凌、冰棍儿，然后椰子榨的沙冰，然后椰子做的奶冰， 哎呀， 各种你能想到，还有甚至是鲜的椰子肉， 嗯。 就反正我们现在回来就一直觉得，哎呦，这东西太好吃了，特别想回去再吃。 真好，椰子的清香，啊，你如果喜欢清淡一点的，就是纯的那个椰子水， 自然 加冰就 OK 了，它不会加其他任何东西。 嗯， 那你喜欢吃甜腻一点的呢？它会加上奶。 哦， 啊，你喜欢吃冰激凌，还有椰子味的冰激凌。 哎呀， 然后你喜欢吃点实质性的东西 ，OK， 椰子肉它配椰子水。 真是太棒了， 而且这个店特别适合拍照， 对， 它布置的很精心很漂亮，然后有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然后它会有在一些区域摆一些小动物的装饰品，在一些区域摆假花，然后还有在一些地方有那种做霓虹灯做的一些那个墙饰，然后还会有吧台不同的那种， 哎呦， 你可以，我觉得很多人都能在那儿拍到满意 的 照片。 甜蜜的东西， 我跟你说，我这最喜欢网红店打卡了，哇，好棒啊！ 其实我这个作为这个没有参与，没插上话啊，我就说说这个感觉啊，它就是这个店极尽装饰之能事啊，就是这个感觉， 极尽装饰之能事， 就是把所有客户的对这个甜品店的期待， 对， 他都跟你从不同的角度满足你们， 没错，而且这店还能阿里配， 对，可以支付 阿里配啊， 对，然后而且 好棒啊，这店主。 真的有一些名人也会在那儿去吃东西，然后也看墙上有一些照片 合影， 对， 哦、 比如说潘帅、 潘玮柏先生、 柏先生，对，就 带着骷髅表又去了， 哎，光临过那个店也看到过他的照片，其实那家店在那的时间好像也不短了， 对， 其实也不是什么网红不网红，每一家店品质都很好就对了， 对，就是随便，这就是我们当时想，随便进一家店就没有失望， 就像走在路上，走在路上，我说我渴了。说咱们刚喝完椰子，咱们吃点什么？说在这怎么能不吃个芒果冰呢？ 哦， 然后我就问他哪家好呢？ 嗯， 嗨，前面就有一家，咱们试试吧。 嗯， 就随便找了一家，就真的能惊艳到，太好吃了。 就是随便一个阿姨推了一个摊儿，就是推了一个 车 的摊儿，50株一大杯。 就给他都快喝哭了那种，特别好喝， 真好。我觉得在泰国就是这样，就是包括在任何地方旅行，我都是一直推崇，就你比如说我累了，你就随便找一家就近的，一定会让你很满意。就不要说哎呀我都已经累得不行了，我还要非得找哪家哪家网红店，完了再排一个小时队，累死了，那根本就不是旅行了。我觉得 没错， 对， 加上我们俩比较随性的这个性格吧， 非常好， 走在哪儿就吃在哪儿，看着哪儿好我们都坐一坐。 对啊， 其实之前也看了一些攻略，然后呢有那么几家我们特别想去的店，但到了那儿发现之后，其实找那些店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了，因为觉得每一家店真的都很好，所以我们其实最重点的逛了也就四五条街。 嗯， 但是都 18个叫当中的四五条街， 对，18个当中的四五条街就觉得很满意了。 哎，这条街得什么时候，你得到什么时候很晚吧？得凌晨了点。 我们建议在这条街走的时间哈，就从下午吃饭前，大概3点到4点左右，哎，慢慢的开始溜达， 开始进街 ，然后一直玩到大概10点到。 晚上它其实也会有， 对，10点到11点。 我们那天是因为要着急回去进那个明信片， 哦， 那个、 买明信片 了，那个明信片的地方那个关门了，所以我们走了。但其实我们走的时候，那条街里还是很热闹。 对， 你看这个 店，对，你看18条街，它早晨几点钟开门呢？这个小店， 它是从 上午，他们开门会 也挺随性的。 一般是中午 10点、10点半、11点， 了解， 或者下午2点， 大家别太早去啊。 对，别太早， 因为当地人很享受夜生活，将第二天会起来。 而且有的店特别有个性，比如说我中午就11点半到1点半， 我休了， 对，我歇着了， 打烊了，晚上再开。 我下午4点半到9点半，9点半我就关了，我不拉。 好任性啊！ 对。这真是这样，就是他们的营业时间，就你看着很奇怪，就有的店会到凌晨3点，他可能晚上9点钟才开。 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突然间觉得，就是在他不开门的时候，比如说上午咱们起得早一点，9点多钟出门， 也可以拍一拍， 对，拍一拍这个 拍街景，对， 街 景 很美， 对，特别美，特别能拍出街拍范儿的那种， 是吧？而且关键街上没人， 对，如果店没开，你走在那儿就觉得像是个艺术区， 是吧？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好，我特喜欢那没人的地方， 叫什么？宁曼路， 宁曼路 啊，厉害了，宁曼路嗨了， 宁曼路 说了好多吃的，然后我必须得提一句。在宁曼路上一个特别小的小店，在一个2楼上面有一家卖服装的一个店。 来到了服饰的部分。 对，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件特别富有泰国这种风情的一个长裙， 女士的 长裙，那个鲜艳的橙色，配合上面这个 漂亮的图案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喜欢，然后 送给他。 对，给心爱的人买一件。 我们去逛了逛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刚才看这件衣服，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我们去看一看吧。” 你看人家聊天方式， 对呀、 拉着他我就去了。到了那儿之后，我们还在想，哇，这么漂亮，然后特别有当地的这种风情， 得多少钱啊？ 就非常贵啊！而且到了那儿之后一问，果真是手工制作的 哦， 贵还比较复杂， 贵。 重点就来了。 对， 多少钱？ 我们其实那个在底下看的时候也觉得，哎呦，这店应该是挺，因为他家挂的那些衣服看起来都像是手工做的，因为都是那种颜色很鲜艳、很当地、很民族的。然后我们当时想，他说好看，我也觉 得 好看，要不上去看看吧？ 对， 上去试试。然后想得是1800，结果没想到真是1800，是泰铢， 我的天哪！ 对，合下来最后他那件衣服买下来合人民币都不到200块钱，特别漂亮， 砍价没？ 砍 下来是这个价格， 200块。 对，但它其实要价也不高，因为我们当时想，我们是打着这个应该是人民币1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去的，结果没想到它确实 泰铢1000， 对， 太好看了， 妈呀， 太好看了， 真的， 因为我们看那 照片 了， 好漂亮的颜色，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 黄色、红色、橙红色、橘黄色，上面都有颜色， 然后还有它 漂亮 搭配呀、外搭呀什么的， 它裙子，然后长裙、上衣，各式各样 的上衣，对，也是那种图案的。对，特别有 当地，很漂亮， 所以在当地一定要好好淘，就是总能给你惊喜。 那刚刚说的基本都是女性喜欢的，因为男性要不太同意的。 有哈雷店， 有吗？ 哈雷戴维森 纹身店， 有 真 的， 有很多的纹身店。 哈雷厉害了，夹克莱达， 对，夹克、头盔、 夹克莱达、 皮夹、链子什么这些 配套的， 都是有，就是他那个哈雷店还特别特别大， 美式的 特多。 对，就是美式的，然后 你站在那个门口就有强烈的哈雷气息在， 是的，雄性荷尔蒙， 对对对，我还是忍住了 啊，忍住了啊， 都给媳妇儿埋了， 对，走，远离这个地方， 回到酒店之后猛跟媳妇儿灌，你快睡吧啊，那个老铁们直播快递回去啊， 对， 都心情可以理解，然后 是是 那边有很多这种机车店， 好棒， 然后纹身店， 哎，我纹身店我真的是还挺喜欢的，忘了纹身店了， 我们看了好几家纹身店，那边纹身店的感觉跟咱们这边纹身店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哦， 那边的纹身店的感觉，从门口你看，除了 很小， 他写着 tattoo， 纹身字样以外，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跟纹身 就很有标志性一点 的，因为他很干干净净， 依然清新， 我喜欢， 依然清新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很夸张的， 了解，因为纹身就很夸张嘛，感觉很张扬， 对对对，人家只是我技术好的，我就给你纹出来的夸张就行了， 进门把门一关，张扬。 对， 是不是，对不对？ 讲出来就，哎呀，大老虎。 对，这其实也感觉挺文艺的， 是的 啊，那种纹身店都很文艺， 真不错，这 文艺清新的宁曼路， 而且我们在的那个周末就是有一个纹身节 ，各种老虎， 对对对，各种老虎，皮皮虾 丑的俊的啊，什么无关的， 你这是文艺的猫吧？ 对，然后哦对。那个周末一个是纹身节，一个是啤酒节， 哎呀太嗨 了， 那个周末简直是无比的丰富多彩的一个。 是什么时候？二月份 赶上了， 二月初的时候，对，其实他那儿会不定期的有一些什么节。 对， 其实大家都了解，如果宁曼路大家熟悉之后，他会有的放矢的在这地方举办各种各样的节日，扩大他的影响力，人越来越多，他自然就越来越棒，越来越棒，人越来越多，他的服务越来越好。 对， 都是良性的循环， 没错， 对吧？ 我们最后还聊过这个话题。 是不是 到底是这个地方，就是 谁成就了谁？ 没错， 对， 是文艺的人爱来这儿，还是这个地儿本身就吸引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说谁成全谁，一定是彼此气场相合，他才会互相吸引。 没错， 这是又回到了刚才最早咱们坐在这儿聊的那个话题， 对对对， 是的， 距离 是 真 的 是， 那个最后了。所以这个在场的几位年龄最长的啊，这个我要总结一下。 好， 好久没总结了，村委会已经慌了。然后， 哎呀，原来是支书 啊，我当过支书 啊，是支书啊，行， 我是他的 partner。然后呢，我就想说这个成全是 成全 旅行啊， 嗯， 是成全彼此的一个非常好的良友。 是， 有时候你在忙碌的节奏当中，你没机会成全。天天累的跟个动物似的 啊， 是不是？ 是，我为你付出的， 对不对？这么些年，后来等等的成全刘若英嘛 啊， 你看他吃烤鸭多辛苦，那个挑战，就想告诉各位广大的听友，听我一个过来人的话，想要了解一段姻缘，成就一段佳话，选择一个你俩从来都没有去过的稍微宁静一点的城市。 还凝重一点， 凝静， 哎，宁静一点， 口音啊， 懂了， 啊，随心前往， 啊， 随心所欲， 啊， 欲是那个欲， 啊， 然后感受美丽的人生， 哎，说的太好了，不错，哎呀， 村委会有望复苏。谢周驼， 谢周驼， 这肺腑了。 我跟你说，周驼这就是年轻时候也带着秀莲去过，说踩过天山雪莲没踩下来嘛。 啊 啊，因为这事黄了，你说。 红旗路嘛， 不说了，驼驼辛苦了，驼驼。 对， 这个非常感谢大白和饼干，他们两个有爱的分享，我觉得有爱的分享是让人觉得很舒服。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专业分析、数据把控，充分发现考生优势，规避填报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为高一学生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3月3日周六9点，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专家落地公益讲座，报名5735-4567。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